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侧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排到了化工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点香肠，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快大鞋。 学们，你们还在这坐着发呆？ 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这真没思路，没主意呀、 啊。就是啊，得想一想啊。 哎，咱们家这个矿业系居然想出这么一个招，头套毕业照，每个同学选了自己最爱的头套，你别说还挺亮眼。当时围观群众居然有20个， 20个就叫亮眼。当时 你得说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早上5点照相，都20多个人围着， 那时候光线够吗？ 现在5点什么样？起过床没有啊？ 起过床。我不能一天老在铺上趴着呀。 哎呀，快快去，你别露拐弯。 那他们系男的多，那个短头发多，好弄那头套照。 这个毕业照一定要照出新意。 他们既然照头套照，而且咱们得设计这个，还都得别设计脚下的，设计脚下的他拍不出来。 对，脚下的就 新鲜呀、啊。 脚下头不就成地了吗？哎，我听说那个，中文系好像拍了一个什么81难， 《西游记》。 对对对对， 他们是四大名著混搭，你愿意选谁选谁。 混搭。 对。 哦，就是 他们照上来那我看了， 嗯， 林妹妹挨着猪八戒， 哦， 猪八戒旁边站着石谦儿。 那就说猪八戒那边站着石谦儿，这边林妹妹。啊、 哎哦，潘金莲是最后一排， 没有三国的。 谁说的？潘金莲旁边就诸葛亮。 完全都不挨着是吧？ 是的， 但是人家四大名著挨着，咱们也得想一个。 那咱们来3言2拍， 你扮杜十娘啊？ 那多不合适啊！我好歹是个男的呀。 哦， 那咱们拍个什么呢？ 你看他们围观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么着，咱们拍一个早市照，你呀、啊、扮成啊萝卜、白菜、茄子、辣椒、西红柿， 这些都是我来。 主意不错，但是这个行头太难找了。 对、 啊，你不要像找这个古典服装的好找啊。 那 咱得上儿童剧院借这些东西。 咱照早点照， 朋友们一起起跳走，嗨！ 人家 一起起跳，这是什么照？ 跳着照啊， 跳着照不新鲜。什么？ 不是，你看他穿什么呀？问题是 穿什么呀？ 大长裙呐，大蓬蓬裙。 那往起跳管什么用啊？ 下来的时候跟降落伞似的。 那得跳多高啊？ 但人家想出来了，你想出来了没有？ 哎呦，我觉得想也瞎了心了。 哎，咱们要不然来一个，配着麻袋片照。 哎呦，你真惨， 你这帮咱们毕业找不着工作呀？你这是？ 咱们得有个好的寓意。 你看，白雪公主、灰姑娘他们也端了，四大名著这边也给弄了。哎， 那咱们怎么办呢？也没说给咱留俩。 要不然咱们那个。 嗯， 咱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都行啊，只要能出新，只要能吸引眼球，我觉得留下深刻的印象怎么着都行。 那咱们拍相声照，咱们到剧团借大褂，咱们拿着板儿，拿着那个笸箩， 还不如配着麻袋片。 点子虽然还不错，可是呢，大家一看太一边倒了。 对，拿咱们当取笑毕业的了。 那咱们就都拿着弦子坐一排。 你是不是就喜欢这点东西啊？ 嗯 啊，你是不是想并列就卖艺去？ 哎，你们说如果都穿睡衣好不好的？ 哎， 一种 爱毕不毕。不毕业照样有饭吃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睡衣不好，睡衣不统一。我建议啊，咱们一人来个浴巾，拿浴巾一咱们就出狱了。 出狱？ 那个打 大病出狱还是这个监牢出狱啊？ 咱们打水里这个出狱了。哎， 浴衣呢？我觉得有些同学可能觉得太热，咱们可以睡衣浴衣结合起来。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 睡衣浴衣结合起来。 我觉得你这个点子不错，睡衣浴衣结合起来啊，确实是个好主意。 哎呦啊，你们吃白薯是怎么着？嘴都 睡衣与浴衣近距离的结合，哎、 睡衣与浴衣近距离的结合。 对，咱这个照片就叫睡衣与浴衣近距离结合照。 哎呦喂，你们吃老窝瓜了吧？ 你觉得有这么糊口吗？ 哎，有有，太有了，叫睡衣与浴衣。 有人可以抱着鱼还，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创意啊！绿的鲤鱼跳龙门，就是细鱼鱼切合着抱鱼，绿的鲤鱼跳龙门，咱们就照这个。 这个事情呢，演起来也很夸张吧？但是据说现在拍毕业照，大家是各有奇招啊。有的呢，穿传统的学士服已经不能满足同学的要求了。所以呢，有不少哎，比如更加时尚的、更加先锋的、更加潮流、更加另类的照片也传到了网上。 毕业生们开始挖空心思设计毕业照，用镜头记录最美的青春年华。 小猪说了，不就是为了证明你们学校有美女吗？ 嗯，现在的大学生太会玩了 啊！不光为了证明我们学校有美女，还为了证明我们的口齿清楚，我们的浴衣与睡衣还有 鱼， 我们睡衣与浴衣。 这已经证明你口齿不够清楚了。 对，那是睡衣鱼鱼鱼 寓意着鲤鱼跳龙门。 特别是这个学校还有的抱红鲤鱼，有的抱绿鲤鱼呢， 所以他们这个题目就叫寓意与睡衣与红鲤鱼绿鲤鱼寓意着鲤鱼跳龙门。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过了河。弟弟说，来了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谁的鹅？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大街酒吧里，哎呀， 怎么又感慨什么呢？ 哎，这于小秋她找一男朋友，不是学习特别棒吗？俗称学霸，这两天跟我抱怨呢。 哦，怎么了？挺好的吗？ 你还跟我抱怨？你好歹有呀。 你这意思有就行，也无所谓什么样的。 你有一个，你先谈。 有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 可不，有一个是一个，这不废话吗？ 我跟小猪都是很现实的人，我们也不好高骛远，这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他跟我这抱怨，说什么平时考试数学精算那都是你。什么？但头疼脑热的时候还不是我照顾你？选择困难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挑衣服？ 哦，别闹！ 不会开车还不是我载你？ 行行，我明白，我明白，这就是心理上不平衡了。他以前呢一直是这个前茅，他是名列在前茅上。有人问他问题，经常有，哎，你看帮我回答一下问题，他很骄傲。突然间他找了这么个男朋友之后呢， 不适应了， 他成毛钱了。 毛钱 差不多，这个跟那个男的一比啊，他说了，他数学水平就相当于那男的三年级的。 哎，所以呢，这一般都是抱怨的时候才说这话。你看你虽然这样，那这什么时候不还得靠我吗？你虽然那样，你这不还得靠我吗？你看，这就是找一个 平衡。 哎， 说明他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嫌隙了？ 啊，侠士。 哎，我说你今天嘴里边这个词汇量突然一下扩大，我们这个跟不上了， 词藻华丽了 啊！ 我这个语文一向是很好的呀， 这是教到这儿了，是过得欠了这。 你语文虽然很好，但平时表达不出来。 你等等一下，这全倒出来的吧？我们平时 我不爱表达， 哎呦， 你们费那些词儿浪费。 你看看，这是你的水平，费那些词儿浪费，这是你应有的水平。你看什么侠戏？你平时说不出这话来。 对， 反正那个小秋跟我说了，他倒是挺聪明的。但是跟他一块聊天吧，他那种说话方式我不适应。你比如说，当我的头靠在他的胸前，倾听他的心跳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希望他说一些那种你们懂的那种话，就飘忽的。 我们懂的话， 我懂。嘿嘿，起来，嘿，黏糊糊的，起来，是不是？你还听这句啊？ 你想住，要不然你单身呢？ 对。那他 要好歹说一句什么亲爱的呀， 听你 听 到我的心 跳 了吗，感受到我的爱了吗， 唯一是你呀、啊、之类的是吧。然后但是这男的说什么呢， 说 你现在贴着我皮肤，哎，你能感觉到这个浅筋膜、深筋膜、浅层、胸大肌、胸小肌、肋间外肌、肋间内肌、肋间最内肌、肋骨、胸内筋膜、臂胸膜、胸膜腔、脏膜腔、 哎，不 胸膜、胸毛、胸包， 说这么多，说的心脏了吗？ 心包，樱桃心包 哦。 我觉得她男朋友应该是个学医的，是吧？ 有可能 解剖，专门干这个的，说这么细致。 小秋还说了呢、 嗯、 说那个其实我觉得我也挺聪明的，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怎么感觉就没有自信了呢？然后我最爱问为什么，他从来不说不知道。 那是没问的点上。 对，他不知道寒碜，这次没说过吧。 你别问他这种高科技的呀， 你问他低端的。 对呀、啊、 这个月电钱多少钱一个字儿？ 你直接问他电钱他不知道。 哎， 而且两个人谈恋爱本身应该是每天，比如说就是你就想象你跟你现在的女朋友啊，每天就是说、该分手了，你要最后一句话， 每天该分手我们俩每天打一回是吧？ 不是， 就是 他回他们家，你回你们家，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还是说希望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我要没得绝症，我一般不会说这话。那要是阴天怎么办呢？这 小秋男朋友每次都以好了，我要学习了，作为这一天结束的这个终结。就比如说王大林，你这吃点了几个大馅儿包子啊，然后还有什么排骨？ 你等会儿， 排叉。 你等会儿，点了几个大馅儿包子，跟那排骨排叉在一块儿卖，我在小摊上点的吧。 哎，吃正美着呢，你那女朋友跟你说 嚼骨头的是。 好了，大雷。今天到这儿吧，我要回去学习了。 我还没吃完呢。 你是不是当时有一种你这噎在这儿？哎呀，肚子下不去， 这 白事儿。 哎， 这 白事儿 三 角往下掉着，馅儿往下掉着，肉往下掉着，骨头往下掉着。那女朋友说了，我现在就要去学习了 啊。 你什么感觉？你本来正吃开心，本来俩人想，哎呀， 这会儿我肯定得说，哎，你等会儿我呗。 你看， 那个、再说说这个小兔啊。 哎。 小兔最愿意跟女朋友本来是， 哎，不，你先 趁着点， 你先解释清楚他女朋友到底学什么。 不重要，先该说小猪，我认为这很重要。对， 他最愿意拉着这个女朋友小手，俩人看电影，趁着 干嘛还小我手啊？ 因为你女朋友个儿不高啊， 不是，是一 是跟你搭配，你知道吧？ 俩人坐电影院里，这个黑乎乎的，这时候小猪趁机倒腾人一下啊， 倒腾着，我是耗子似的， 不是捏着你一把呀、啊，掐着你一下啊， 捅人一下啊， 哎。 就是你有点闲嘞，哎，咱北京话叫闲嘞， 踩一脚啊， 其实是一种示好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他示好就是踢人一下啊， 就是黑黑的、茫茫的这个电影院，你们俩 就挺冰冷吧，冰冷大， 你们俩这有一个小游戏、小玩耍， 对， 非常开心。但是如果你女朋友张嘴老说“来，我教你编程吧”， 你这会儿会怎么想？ 嗯， 然后你跟他一吵架，你女朋友跟你说。这个矛盾是这样的，矛盾是一种普特关系的，就是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给你讲这个， 对，然后再教你编程， 哎，再教你编程。而且你比如说，你每次正那个情意正浓哈，正要这， 就是你那个春心正那个什么的时候啊， 对，春心荡漾啊，但是很正常嘛，青春年少， 正蠢蠢欲动的时候， 手啊脚啊都有点，哎呀，咱们痒痒， 没错哥， 手脚痒。 心猿意马的时候，哎，这时候他跟你说我教你编程吧， 嗯， 你说你那意境就没了。 那我还是找王太磊他女朋友去吧，学消化去。 只要在他学习的时候稍微手闲了呀，人立马说学习的时候不要打搅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完了，小猪没话了。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 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雷啊，去相亲去，刚到了人女孩家呀，坏了，不知道到底哪家是女孩他们家。正好呢过来一女的，过来就问，阿姨问您一下，那个圆圆他们家怎么走啊？那女的一看王大雷啊，那就是我们家，你也甭去了。 小柱啊，一个月之前呢在网上认识了一姑娘，呵，交往了几回挺好的。那不那天嘛，俩人微信聊天，对方说，哎，我有个想法，咱们把对方都删了，然后同时摇一摇，看多久能摇着对方，这就是缘分。小柱一听，好，没问题。然后删完之后就开始摇啊摇啊摇啊，呵，天天摇，摇的手都酸了。前天他问我，哎，这姑娘是不是打算把我甩了啊？ 营养助理跟我说，他做了一个梦，他说，哎呀，我呀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呢遇到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扑叽摔倒了，我呢就把他扶起来，他微笑着给了我一个房产证就走了。我在后面赶紧喊，我说，哎，老板，你的房本。老板转过头微笑的看着我说，不是你的房本。我就乐了，乐着乐着我腿一抽筋我就醒了。 小花啊考上大学了，呵，他爸妈特别高兴，每个月决定给他2000块钱的生活费，和小花高兴眼泪哇就下来了，心想，我爸妈太好了，这么些年啊把我拉扯大了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现在挣钱又这么艰辛，得嘞，我得替我爸妈着想。于是攥着这2000块钱，眼含热泪的跟他爸妈说，爸妈您放心，这个钱啊您放心，我每个月一定全花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三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十大袋。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5858。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沪高速双向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交通流量较大，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水天气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本市空气湿度较大，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有些闷热。今天云层比较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大家有个事儿，咱们随便聊聊。我觉得这个简历挺有意思的。网上拿那个美剧开了个涮 啊，开涮， 拿这个对白类比咱们生活的一个场景。 我还真没看过，这是怎么意思？ 那几大国之间权力的争斗吧。 哦， 现 在有点像《三国演义》。 比三国可多出好几个国 啊，那就是东周列国。 比东周列国得 还少点， 关系上复杂，他有的之间还有亲属的这种联姻啊什么的。 哦，国外就这么乱。 王权之间的一种 争夺， 这个叫做利益的分配也好呢。 他就会跟我说的不一样。 还有权力的重组也好，这里面有神，有半人半神。 哎，这听着像是个传说。 又不能说完全传说。 我多余张嘴。 也有真的人，反正是挺热闹的。都第7季了，给你说一集剧中的对话吧。 嗯。 站在你面前的是，有人说呢，这好比是别人。 完了，就这句话。 补充介绍一下，这好比是别人的简历，相对于你的简历的尴尬的局面 啊、哦。 比如说，我在这个高高的王座上，顶高顶高的。 顶高顶高，这是哪国话？这是有半人半神那年代说的话是吧？ 你呢，大老远的骑着马长途奔袭呀、啊，一脸的风霜来到我的面前。 没风沙就是好事。 哎，你来的时候你脸都黑了。 霜不是白的吗？ 尘土啊。李小柱呢，作为一个就是我的底下的一个很信任的随从吧， 还是个随从，连官都不给， 带着个剑在我周边转悠， 在里边耍剑， 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你来的时候呢，李小柱就站出来呢，实施一套规范的外交礼仪。 好、哦，这侍从还管外交。 癌。 我们完了，大家都完了。 先生，站在你面前的是坎格利安家族后裔，风暴降生丹尼蒂斯，铁王座正统继承人，安达尔人和先民的女王。 他叫什么呀？ 等会儿，等会儿。 好家伙，前缀太多了。 七国守护者，龙之母，多斯拉克大草原的卡利西。 还有那口音，卡利西。 布坟者，打碎镣铐者。 到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 说啊，卡利西啊。 啊，卡利西。 就是龙妈。 龙妈，听着像是个老妈子。这倒跟侍从倒是配套。 啊，而这位呢，就是琼恩·雪诺，北境之王。没了，知道吧？就是咱圣龙嘛，但也就是这个丹尼里斯，但也就是这安达尔人这个和洛伊南人。 行了行了，别又半小时过去了。 奴隶解放者大草原的这个凯利西，你就听人这名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一个北境之王没了，好歹你还是个王呢。 我还是北境的呢。 这好比就说，咱们投简历的时候，那比如我，人介绍我，哎，这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家族后裔的这个名校毕业的啊，这个常青藤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产业的继承者，什么谁谁谁谁谁 也来应聘来、 啊，这个女王和守护者什么什么大胡同的迪小花，哎， 大胡同的迪小花，听着不像是个什么好职业。 一到你王大雷， 我也得对付什么之王吧。 什刹海之王吧， 什刹海之王，我这驼背的， 你非把我往那儿引， 谁把你往那儿引了？你非把这八家那么重，那北境之王，我也好歹是个王。 你也这么想？你想你叫北壁之王，卑鄙。 但你不能叫安家的卑鄙啊， 你叫王主的卑鄙，王八的卑鄙。 我非离不开这卑鄙。 所以现在呀，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将来的履历呀、简历啊上面赫赫几行醒目大字， 没上过学。现在有些家长就是把自己没实现的愿望，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啊，孩子都当王， 望子成龙嘛，当然当到龙王了， 土地也没戏。 这不又到暑期了吗？所以全国各地的游客你就发现常常是顶着烈日和暴晒排几个小时的队进入清华呀北大呀这种名校，就为了参观学习访问。 这跟刚才当王都没什么关系， 这是为孩子准备的，把孩子带过来以后一直这儿，这里 这里怎么了？ 图书馆呀孩子，以后爸爸妈妈就盼着你在这儿 管理。 不是，我没说完呢， 图书馆里的 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艺术情操。 呵， 这里 哪儿啊？ 这个湖啊，未名湖。 哦，希望你在这里，这里在山路十八弯。 以后呢，你就可以在湖边呢，哎，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个人艺术情操。 哦，是从图书馆出来了。 这里，哎，这里，博雅塔，要你在塔底下呢，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个人艺术情操。 哦、还在这儿啊？ 这里 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艺术情操。 学校多么漂亮啊！ 哪 儿啊？这可是当时依托美国退还的一部分的庚子赔款建立的。 什么地方啊？ 清华。你想，父母亲都是得陪着孩子逛逛清华，逛逛北大，逛逛北大， 有这样 逛逛清华， 就这俩学校来回逛， 带逛公园一样。 现在啊，有家长为了培养学生这个努力好学，今后发展方向，专门假期来参观这名校。 这么想的家长越来越多了。 是啊， 从早上8点钟开始就排队， 也得限流啊，要不人太多了，影响正常的这个工作。排队排头一个呗。 所以现在啊，还有一些人开启了这个揽客的黑生意吧、 啊、非法的，之前就有黄牛。 黄牛一个人收40块钱，说 你干过 不用排队，坐车进校园。 哦，有说这样的。 后来呢，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嗯， 那天执勤保安在清华大学门口发现一辆快递三轮车。这快递三轮车吧， 嗯，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怪。 怎么怪呀、 啊，就是经过这个保安的时候啊，保安听到这车里边有人说别说话， 这保安耳朵够尖的， 别动手。接听之后发现这车上陆陆续续下来2名成年人和2名儿童， 4人， 一家四口，来自河南，本来想藏在快递车里进校园，结果呢由于这个孩子多动暴露了目标。 多危险 的。他妈妈说了，我们夫妻俩呢 就想带孩子去清华逛一下。 嗯， 你看这西门排了一上午吧，也没进去。我们舍不得孩子烈日底下再排一下午了，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 校方怎么说呀？ 校长已经气乐了，没有什么预言再组织出来说这事儿。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来接酒吧里，大雷。 啊、 你那肖姐姐最近有点事儿，你也没问候问候去。 肖姐姐， 肖姐姐你不知道吗？肖姐姐那老要削你那姐姐， 她这姐姐还不少呢，应该。 啊，嚯，你看来平时够欠的啊。肖姐姐，给您报个喜吧。 嗯。 肖姐姐揣上了。 那为什么要跟我报喜呢？ 你马上 揣什么什么身份证？ 不是不是。 什么呀？ 揣上王大磊的大侄子了。 王大磊作为大侄子都被揣 上。等会儿，我是大侄子，这是什么辈儿？ 就是王大磊作为这个大侄子的叔叔。 叔叔， 哎，我改。 你不是挺喜欢孩子的吗？ 你不是也想有个孩子吗？ 而且你不是特别想给孩子办满月吗？ 没听说， 这孩子不是你的，你也给办满月呀？ 没听说哪位有瘾给孩子办满月。 对。 哎呀，人家这怀孕了，你 我怎么了我？ 你怎么、啊、怎么你不也得表示表示？ 你们这话说清楚了啊！ 就职的公司不是因为你的关系，你熟人给他介绍到那儿去了吗？ 她怀孕跟去这公司有关系吗？ 有关系，你听我说。 怀了。 后来，就在那个公司里，她怀孕了、啊。我就说你也挺能够的，在北京的小姐姐。 你这话搁这都不恰如其分。 别着急，别着急。小姐姐本来在北京，你愣给介绍到长沙的那个分公司。 你说这叫什么能耐？ 哎，这真我就应该挨骂是吧？ 不是， 我把北京人愣介绍到长沙分公司怀孕。 小姐姐是长沙人， 她就想啊，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哎， 什么岁数了都？ 人家去那儿了，去那以后呢，工作也挺满意的。要不是大磊给我支长沙去，我还真找不着我这先生呢。 哎呦，这小姐说，要不是我们大磊，能有现在这个啊 啊什么？ 这个 幸福的生活嘛， 对，我没说上来 啊。你别老吓唬我行吗？ 完了以后呢，肖姐姐休完产假了，上班以后说，怎么来这屋里都没有人呢？ 那是因为那天休假， 窗帘也拉着。 休假就得开开窗帘吗？ 电源也都拔了， 那更正常休假了。 桌上这么多土啊， 那就是一休假， 全员休假， 那很正常，放大假。 老板带员工带打扫卫生的。 他要是没人上班，就不需要打扫卫生了。 没得着信儿啊！ 他不是生孩子去了吗？谁还特意通知产妇？ 这一般像你有点尘土了，应该是休了有一个月了吧？ 哦，这我没经验。 工资发了吗？ 这没有卡吧？查查就知道了。问谁呀、啊？这个 问同事就得。你们都还好吧？工资发了吗？ 嗯， 这同事怎么都这表情啊？ 打卡记录还有吗？工作邮箱吗？咱们的工作群呢？ 这他是问的谁呀、啊？这是 一问三不知吧？不是解散吧？你不知道咱们公司解体了吗？ 解体了？不是公司倒闭？我听说过，我头一次听说公司解体了， 就是各部门之间啊分化了， 就是人口离散了。 不是这话都没有用在公司上的。得公司解体了， 就总之你能明白吧？就休完产假，发现自己没有公司了，岗位了。 我知道，我明白的意思。 公司也不存在了， 啊、 那就说明什么吗？ 公司倒闭了呗， 没有工资了。 对、啊， 没有工资，这有什么的？得找 欠的那几个月的也没发呢。 哦，还拖欠工资啊？那应该追讨一下。 然后呢？ 也没接到通知， 琢磨、 啊、 这是有可能。 这工作谁给我介绍来的？ 冤有头，债有主， 就是我 找他去。 对，我让他给我儿子办喜三，办满月，办生日，办每年的生日， 好， 然后介绍对象。 哎，我这 给我儿子找学校， 我又想问这孩子谁的？ 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啊！就是长沙的这肖女士在一家上海公司的长沙分站工作，后来呢，去年六月发现自己怀孕了， 说的这么猥琐， 就申请休产假。休完以后呢，从同事那儿还得知长沙分站已经解散。后来呢，就询问说我那工作安排呢， 没有得到回应。我的工作群呢，没有得到回应。我的工作邮箱呢，没有得到回应。我的工资呢，没有得到回应。 都因为没有了。 现在他通过了法律程序进行解决。 没有得到回应。 大家等着吧。 那是不能够啊。有回应，有回应，正在走。 正在走。 走 法律程 序。 他刚投诉完了之后，不能及时的给他回应，要把这些事实证据都采集清楚了，然后咱们公平的论断。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那天大雷在饭店里吃饭，吃得正香的时候呢，有一哥们儿拍着大雷的肩膀说道：“哎，哥们儿，我先闪了。”大雷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呢，那人就跑了。大雷心想：谁呀？什么毛病啊？肯定认错人了。吃完饭啊，大雷买单，服务员啊，非得把那哥们儿的账算在大雷头上，硬说他们认识。在汹涌的人潮中，内心响起了这么一声：啊，此时此刻能够感觉我的恐怕只有自动感应门了。 王德磊啊，长得胖，有一回上医院，专家跟他说啊，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不能马上就坐起来，你得在床上啊静卧5分钟。第二天王德磊照做，再次醒来的时候12点半了。 岳鹏啊，上学的时候脾气特别的坏，特别倔。有一天同学踩了他脚下，他呀就跟人说：有种有种，你放学之后在校门口等着。一段时间后，叶鹏吃完晚饭遛弯的时候，远远看见那个同学还在等，气才消了一大半。 那天啊，我问王德磊，我说如果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女朋友给你打电话，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啊，如果你有女朋友给你打电话让你陪她逛街，你去不去？王德磊说了：这还用说吗，我肯定毫不犹豫退游戏陪他逛街去。我说你这种人还真不多了呀。王德磊说：是啊，毕竟游戏跟命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啊。 他女朋友是不是还是扛那个饮水机的饮水罐的、 干嘛呀？ 朋友圈里啊，有一个美女发了一句诗，是才女林徽因写的：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下面跟了一条神回复：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 尹小柱啊，上高三的时候语文可考得不好，基本上啊每次都是倒数。有一次考试特别难得，得了个89分，这发挥不错呀，特别嘚瑟。这时候语文老师开始上课了：这次大家考的还都是不错的啊，全班就一个同学是90分以下的啊。尹小柱：我呀。 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每次当爱从心动起程，我明白等待背后是伤痕，为了一个人每夜不熄灯，爱一个人爱的透彻，忘不了爱走过的旅程，我依然相信幸福